是刘世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咁就返到嚟啦，咁就呢排呢，其实就呢两个礼拜呀，我哋见到就係话嗰啲港独派呢，虽然话退咗潮啦，係咪即係已经开始就勇武抗争已经搞唔掂啦，即係你梁天琦又好啊，呢个郑松泰都好，即係都话呢，即係郑松泰仲大镬啦，就话撤出社运添啦，唔搞添啦，唔捞添啦。咁啊，阿梁天琦都放弃咗呢个勇武抗争啦，自己走去读书啦，系咪走去读博士又成啦。咁但系咧，就即系树欲逢静而风不息喎，即系你成日都话咁，即系香港嘅越嚟越就撕裂啊！咁呢边又话勇武啊，咁南斯嗰边又话即系要又话人人喊打啊！即系对住呢啲咁样嘅港独派，又要佢哋过街老鼠啊！勇武抗争嗰边系停咗啫，但系南斯呢边就未停，而且越搞越劲，系嘛？咁啊，呢个嗱，其实咧就上个礼拜六啦，上个礼拜六日啦。咁就罗冠聪就喺机场俾人打啦，系嘛，即系俾蓝丝追住嚟打啦。咁就而家咧就叫做苏花，叫做拉咗三个人嘅啫，非常之克制嗰啲差佬。咁啊，平时我哋见到吓，即系嗰啲即系清场啊，即系占领区清场嘅时候咧，嗰啲好勇悍嘅机场特警啦，唔见晒，唔知去咗边吓。机场特警应该喺机场噶嘛，有事应该会走出嚟噶嘛，去咗边咧？冇啦，系嘛？而嗰啲差佬仲要送埋嗰几个蓝丝。蓝丝阿叔阿伯再搭的士添，咁但系哇一个一忽忽尾十两个礼两日之后咧，就开始清算嗰啲咧，冲击呢个中联办嗰即系旧年年底啊，冲击中联办即系DQ 游行嗰个咧，即系嗰扎友，而嗰扎友系咩人咧？就系呢一个 众志啦， 众志 社稷啦， 社稷 有啲学联啦， 政关冇学联噶啦，政关 即系学生会啦， 学联就缩埋噶啦，永远都系噶，即系。唉，咁嗱，系咪好唔公平呢？咁真系好唔公平、啊，喂，完全系双重标准、啊。咁但系，哇，都仲未完。琴日咧又嚟啦，有人认到啊，快啲又揼佢一身啦。喂，究竟而家呢啲差佬系做乜噶？系咪真系全部都 政治任务？我觉得个 order 系好清楚，即系成个 order 就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当你上个礼拜六。由时代力量邀请即系香港众志同埋一啲所谓自决派嘅立法会员咧，系过去呢个台湾讲嘢嘅时候咧，喺台湾嗰边已经追击紧噶啦。 系啊， 追到翻嚟香港。 爱国同心会啊，嗰班系 即系其实老实讲，嗰班咪又系黑社会，台湾都拉咗又系黑社会啦。 系啊， 白狼张安乐为首噶嘛。 两班仲系咩叫咩堂主啊？屌，好似嗰阵时候我哋睇唔知即系古惑仔嗰啲咁样嘅讲法嘅啦咩？ 帮乜乜乜咁样嗰啲。 系啊，喂，两班。前后夹力，其实你可以反映到阿爷个心态点咧？疑将胜用，追穷寇。 系啊， 之前钉打 DQ 嗰两个觉得好过瘾啦，吓、啊、民意喺晒我边啦。好啦，你自决嗰班照喐嚟，画条底线俾你香港人睇。嗱、啊，你再嚟啊，你再嚟，我喐你噶啦，喐到你惊为止。你谂下，陈浩天去到台湾都俾人追击啦。你而家黄之锋又好，罗冠聪又好，姚松炎又好，朱海迪又好，去到嗰边又俾人追击，翻到嚟香港再一个屈尾十，一个转弯你喐嚟， 嗯， 喂，嗰几个流罗，就算你拉多十个八个，冇所谓啊，个包俾晒安家费噶嘛。但喺政治嘅 implication 咧，就俾你好清楚一样嘢。首先，你唔可以同台独嘅政治力量系勾结嘅， 系。 呢個係我條底線同埋我禁忌，佢最怕呢樣嘢，係咪？最怕嘅就係你啲咩疆毒啊、蒙毒啊，即係藏毒啊、 五毒、